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4集《不泄恨》一。 嗨！ 苏明峰惊叫一声， 你踢我干什么？我方才也想提醒他的，只是他喝得那么快，我有什么法子？ 苏明峰打量了一下谢锦行， 哼，再说了，好歹吃亏的也是人家，又不是你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？ 谢锦行没有理他，在桌前坐了下来，沉默问道， 他说的兵马一事可是真的？ 闻言，苏明峰脸色难看起来，在谢景行锐利的目光下才艰难地说道， 不错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 谢景行问得逼人，苏明峰摇头苦笑一声， 这是私下里只有父亲与我商量过，我一人都未曾往外说，父亲就更不可能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掉乌纱帽的事，谁会说出去开玩笑？我本想过段日子才告诉你的，可是沈家小姐怎么会知道此事？莫非他们在军马处也有相熟的人？可是此事军马处的人也断不会乱说呀。 谢锦星瞥苏明峰一眼，苏明峰虽然也是才华横溢之人，到底从小在苏家也被保护得滴水不漏，未曾经历过什么大风雨。说起来，沈庙手中的底牌层出不穷，倒是一次又一次地出乎他的意料。谢景行给了沈庙一个退的策略，却没想到沈庙压根儿就没有用他的策略，联合苏家及别的相熟大臣参沈信一折子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确实能够解沈信的燃眉之急。然而帝王的心思捉摸不透，这一回放过沈信，沈家军权势大，总有一日还是会被帝王视为眼中钉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只是沈庙真的没有思索到这一层吗？谢锦行不这么认为。见谢锦行不言，向来玩世不恭的脸上却是蹙眉思索的神情，苏明峰也紧张起来。他知晓这个好友虽然看着漫不经心，对朝中格局却是了解得比谁都透彻。苏明峰问道， 怎么可有什么问题？ 谢锦行摇了摇头， 你是怎么想的？马病到马瘟的确是极有可能，况且此事重大，父亲又是掌管军马的统领，一旦出事，苏家首当其冲。若是沈小姐真的没有骗我，我以为可以一试，虽然说服父亲有些困难，不过我自当尽力。 苏明峰顿了顿，看向谢锦行， 你以为这桩交易如何？ 谢锦行挑眉道， 交易最大的赢家必然不是你，不过你也没有吃亏。 说着他看了一眼苏明峰， 照他说的做吧。 苏明峰低下头有些迟疑， 可是联合起来弹劾沈信，他就不怕弄巧成拙？ 你没发现吗？ 谢锦行似笑非笑道， 皇帝的心思他比你摸得更清楚。 苏明峰不言，却见谢锦行站起身来，苏明峰愣了愣， 你去哪儿？ 谨率令。 谢锦行又恢复到之前懒洋洋的模样， 得拿给林安侯看一眼。 谢府的大门外，沈庙戴上斗笠问身边的莫晴，方才在苏明峰的屋里你可感觉到有其他人？莫晴一怔， 并未感觉有他人在场，小姐可是发现了什么？ 沈庙摇了摇头， 莫晴武艺超群，连他都没有发现屋里有什么人，应当是没有什么人了。只是沈妙心中有些奇怪，苏明峰为何总是频频瞥向屏风那处呢？他虽没有武艺傍身，察言观色的本领却是炉火纯青，对付苏明峰这样尚且有些稚嫩的少年倒是绰绰有余。如今想来，那桌上放着的两个茶杯亦有些古怪。沈妙甩了甩头，将脑中乱七八糟的想法抛之脑后。不管屏风后有没有人，是什么人，总归要给苏明峰说的话已经说了，而以他对苏明峰这个人的了解，此事应当是能成的。坐上马车以后，谷雨问道， 姑娘，苏大少爷会帮老爷和夫人吗？ 金哲和谷雨在外头不晓得沈妙和苏明峰究竟说了什么，只以为沈妙是请苏明峰去帮忙，然而苏家和沈家关系自来就是那样，倒是有些放心不下来。沈妙点了点头， 会的。 前生苏家是因为私自贩卖兵马一事被斩了全家，虽然也是天家人容不得平南伯这样的老牌世家，可面上总是要做齐全的。除了贩卖兵马的证据，还有一事也载入了罪过，便是明启69年年初，平南伯苏玉统管的军马出了马病，甚至还引起了小波的马瘟。只是后来被平南伯从乡下寻来的一位兽医将疫情控制了。此事除了军马出的心腹之道外，没有人外传，是以众人都不晓得。后来平南伯被抄家，此事便也被人捅了出来。沈妙尚且是皇后，关于平南伯有罪的卷宗还细细看过，从而晓得了那位兽医住在何处。其实就算今日沈妙不来找苏明峰，过不了多久小波的马瘟泛滥开来时，苏玉也能找到那位兽医，将疫情控制下来。沈妙之所以不让苏明峰告诉苏玉这件事，便是为了利用这其中的时间差。苏明峰用别的理由要求苏玉上折子，而他也利用这个条件，这便是刚刚好的。只是沈妙面色一沉，沈渊临死前将沈家违抗君命的证据交给了傅修仪，这其中必然不是完整的。傅修仪居然在现在就开始着手对付沈家，这让沈妙感到一丝紧张。如今的他尚且没有完全的底牌和傅修仪抗衡，时间不成熟，也没有契机，倒是真的应了谢景行的那个字，退。不过要如何退也是一个问题，退避三舍是个退，以退为进也是退，要怎么在安排好一切后全身而退，这才是他现在该操心的问题。因着不能外出太久惹人怀疑，沈妙很快就回到了沈府。沈府中众人瞧见他回来，以为是沈妙同冯安宁诉过了苦，而沈信和罗雪燕尚且还没有从宫中回来的迹象。大约是沈贵和沈万说了什么，沈家其他人竟是一副看热闹的神情。已经习惯了沈家人将大房视作仇人的模样，沈妙看也不看他们，径自回了西院。清哲和谷雨本以为沈妙今夜心思繁重，大约又要如昨日一般在桌前坐上一夜了，谁知道沈妙竟是早早的梳洗过后就上了榻，惹得几个丫鬟都面面相觑，越发的为沈妙担忧起来。沈妙躺在床上，瞧着雕花的床柱子上悬挂的四角香包，慢慢的闭上眼睛。他能做的都做了，如今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等。等苏家联合其他朝臣上折子，等文惠帝的疑心发作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